第二節翻嚟，頭先啦，講緊外國勢力啦，嚇、反華之心不死，其實都係嘅。譬如好似文翠山，真正嘅時事留翻星期二得到阿Tony Choi講啦。我哋呢啲插科打韻嘅啫，咁、希望可以堅持做多段時間啦。咁咁啊，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獲得美國參議員提名，角逐2018年嘅諾貝爾和平獎，有冇用？冇用，造成外國同埋中國嘅壓力，冇用。因為當習近平同埋中國手握咁多錢嘅時候，你做任何嘢都冇用。以前可以經濟制裁啊，或者好多手段啊，自從 WTO 佢入咗去之後啊，所有嘅國際條約從來都唔承認。反口因為大國崛起，即係好多人明白，只要你返大陸做嘢，咁啦，當然啦，我而家都返大陸再做返啲嘢啦。咁但係你最緊要就係你都要明白中國人，你同佢講乜嘢有兩樣特性嘅。你約佢點約幾點鐘都冇用，一定係你到到嗰笪地方然後打電話俾佢，跟住佢出現，佢一定話嚟緊嘅，其實未出門口。你約佢三點喺邊度等你去到，你打電話俾佢，你到未呀，咁佢就到㗎啦。佢先開車嚟喺附近。第二，中國人講乜嘢佢都話係得㗎。口头禅一样啊，见过，如果翻广州见过啲骗子就完全都明白噶啦。咁啊，嗰啲留翻过去中港司机的独白讲啦，因为一路都会一路讲噶啦呢啲嘢。咁希望能够都系做到8月5号啦。而家我都商量紧过年点样，即系节目点样安排。咁啊，星期二得到就留翻阿Tony Choi佢睇下点样搞啦。所有都是外国势力。经济学人智库香港排名再跌三位至71。呢啲所有嘅压力，只有华春莹呢、這个靓女，其实都相当靓女。相当的漂亮。国际社会系唔了解。佢只要拎出呢一句说话可以化解任何嘢，只要你一话佢啫。不容干涉中国内政。再讲一啲国际社会你哋并唔了解，而家嘅林郑月娥都玩緊呢一套。每一日都做緊呢啲咁嘅事。所以你嘅压力顶唔顶得住。我中学嘅时候呢读书呢，我嗰陣时候有个教我中文嘅，实际佢系记者嚟嘅。佢台湾读大学，佢教我中文。嗰陣時呢就冷戰，即係1970几年啦，仲係冷戰時代。美國、北約、華沙公約組織同埋呢個蘇聯，當時蘇聯啦，共產世界互相制衡緊嘅時候，佢講咗句說話。阿徐，我個中文先生佢同我講過，佢話：你估邊一個最後尾係會勝利呀？咁冇人答得到，因为都嗰阵时都唔关心政治。咁但係佢后尾讲咗句说话，美国欧洲系有钱仔。嗰班系烂仔教，好似以为呢样样呢好凶恶咁，但係到最后尾都系有钱仔赢。因为有钱佢可以用好多嘅手段，佢可以收买你嘅盟友，佢可以做好多好多嘢。所以将来的主导权在美国佬度。当日我这个先生是这样教我的。这句说话我很深刻。之后出来做社会，即是这个社会做事，即是等于不坐饭口吻，我出来这个社会做事，我就明白各行各业都是现在美国开始腾下来，中国政府上了来，一个广东省的 GDP 等于 已经超越咗呢个俄罗斯。个钱多到咁样，你话假嘅 GDP， 第二个地方可能有假。浙江、江苏同埋呢个广东省唔会有假，水分好低啊。翻过去都明白，有个后生仔成日走嚟问我，点样翻大陆做嘢，点样可以搵到钱，点样成啊，甚至坐车识到个人，听佢讲喺大陆好多门路各样嘢。咁我就话啦，你唔适合做，咁唔好介意啦，我唔好諗啦，喺香港搵份工正正常常啦。咁佢又问咗句，咁你又想走返大陆，我呢个人唔同，我输到底裤都冇埋，我听日都系咁。我呢个人唔怕得罪人，但系咧我人有个特性，就系咧我都有得做我就去，我输到底裤都冇埋，我听日瞓醒我又再系咁。呢个系我嘅特点嚟噶，特性性格。有啲人甚至呢几年啦有啲人兜口兜面啊，譬如打官司啊，或者恐吓我啊都有。咁但係呢有啲网上嘅游魂啦，日喺度闹啦，咁我真係唔觉得有咩事。不过有时呢有啲网友，即係其他啲友好嘅网友出嚟同我讲，咁都多谢 Suku 啦， Suku 好耐冇见啦，咁尋日走咗上嚟啦，咁唔係嚟开饭就係嚟倾偈，咁多谢佢啦。啊，好过啊 Tony Wong食完仲喺度阿芝阿咗顶你个肺，请你食饭真系阴公啊！真系，唉，下次咧再搵你食饭咧，就一定要咧有鱼子酱啊，有呢、這个两头包啊，啊，有呢、這个斑马濑尿虾啊，阿拉斯加巨蟹啊，跟住咧有海虾啊，一隻大概咧就半斤重到嗰啲先至好请你食饭啊！啊，唔系费事俾你咦饿我，唉、啊，以后见到你我都惊啊，真系啊，食乜嘢都普通嘢，唉、哎，大佬，我哋应该有感恩嘅心，知唔知啊？啊，又差咗话题啦。中国系一个咁嘅地方，而家有钱，所以有大湾区，有一带一路，亦都有呢、這个。北极圈，北极都系我哋中国噶啦，佢而家几乎讲到，哇！佢哋经济嘅睇下嗰样嘢，点解呢？好简单啫，我睇海上丝绸之路四样嘢，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大湾区，北极嘅经济利益。基本上呢有两样嘢做得到嘅，有两样嘢做唔到嘅。第一，一带一路。大肥你成日都唱好中国，有时呢就指桑骂槐，我唔系嘅。我都话啦，听我做节目，我讲我自己真实感受，是其是，非其非。点解一带一路注定失败呢？第一，你途经俄罗斯嘅后花园同埋俄罗斯有啲地方，直接陆路去到欧洲，令到呢度大门打开咗，美国同欧盟必然唔高兴，所以文翠山呢一次嚟中国，佢都会讲佢唔支持一带一路，因为系佢哋北约对俄罗斯抵挡俄罗斯嘅其中一个屏障，但系你一带一路会打开呢道门，美国佬更加唔希望呢、这个第一。第二，你途经印度附近，印度必然起降，你未必做得到。第三，俄罗斯仲系老大哥，但系你咁样做，牵涉沿途牵涉好多俄罗斯，尤其天然气嘅配送嘅计划，必然都唔高兴。 而全世界最强大嗰几个国家或者嗰几个集团都会唔高兴，所以我估会失败啦。海上丝绸之路好简单嘅啫，就系你有几多个码头，你有钱你收购咗人哋嘅码头，嗰个码头嘅运作或者巴拿马运河你收购咗，你必然系可以控制到。所以海上之路、丝绸之路你会成功。咁好啦，而家讲北极圈点样点样，我哋中国咧系靠近佢嘅，所以不容忽视乜乜。你讲呢一句，即系同俄罗斯喺度挑战紧。你以前俄罗斯就系最大欺负中国，亦都睇死咗你中国人习近平呢一个国家嘅最大嘅敌人。其实基本上，你而家做呢啲嘢，一带一路同埋呢个北极圈，你必然影响到俄罗斯。所以喺你未成型嘅时候，普京唔系一个普通人。你习近平要做普京可能得，但系我话俾你听，而家中国两年后系咪你话事，我唔敢讲。虽然你而家好似咩都你讲搞得掂，我希望你搞得掂，系真心说话嘅。因为呢几年嘅中国改变咗好多，虽然喺政治打压到遍体鳞伤，人权收窄到不得了，但系中国系经济啊、食品安全啊、医疗啊、各样嘢扶贫啊，系一路向前飙噏紧，飙噏紧。啊，曾必师唔好闹我啊！是事实归事实，打压人权归打压人权。有啲人话，哎，政治唔可以分嘅，你两条女两条腿走路，一条行咗一条拖低唔得。新加坡咪咁行緊囉。所以我之前做一集节目，我话香港同埋成个大陆就系新加坡化，希望。所以不停咁打压你，林郑咪即时攞五亿出嚟囉。你唔够嘅，听日攞200亿买你香港人收声。民望系咁返嚟嘅咋嘛，200亿唔够俾够1000。1000亿唔够俾够1000亿，今年就赚咗1000亿。系咪呀，听日可以仲多。即系头先我所讲嘅理论，有钱唔系大晒。但是有钱可以做到的事是做得很多了。今天不知道录到两次还是三次，因为吃饭今晚还有阿成。其实讲这些事我很想讲。即是我看这些我很想讲。但是呢就对中国的经济，因为我很好奇香港的政治乏善足陈，国际形势我又唔识睇，但係对于中国点样走出去呀，各样嘢呢，即係始终都虽然係小人物地盘佬啦，啲人都闹我。今日个 page 都话啦，地盘搵6-7万元啊，搵个地盘佬啊黐住你哋啊，星期二得到讲拉低晒啲质素，係呀真係。但係我都希望大家体谅下啦，因为真係听 Tony Choi 嘅啫。咁我自己讲嗰套就我自己啦。大湾区必然形成嘅。早几日红爷走嚟同我讲緊东京湾，同埋讨论緊东京湾同大湾区嘅分别。全国之力60-70%摆落去大湾区必然成功。佢好多张牌打。我希望啦，因为又完啦。希望啦，有时间啦，喺大匪废噏闲，即係得闲得够闲讲啦。因为呢我今个礼拜下个礼拜啦我会上大陆嘅拜会一位照顾咗我好多年嘅朋友。唔敢讲细叔伯啦，高攀。咁佢照顾我好多嘅，好多以前大陆有好多问题呢，呢个人 都帮过我嘅，咁唔好开名啦，费事影响佢。佢退咗休噶啦，咁咧就逍遥自在。咁好多嘅启发同埋国际视野，佢系有嘅。以前所有中国外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所有嘅企业对华嘅企业，只要你要行入中国呢道门，必定经过佢负责嘅。我呢个朋友。佢仲到做到相当高位嘅，咁帮我解决咗好多嘢啦。咁讲到呢一度啦，睇下有冇第三节，如果冇第三节就完咯。拜拜。